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咁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啦。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再提提大家啦，在深水埗的桂林街受到爆水管影响，现在桂林街去南昌村方向，介乎大南街至到荔枝角道一段，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啊！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我是子豪，作为 Gimme Five 的主持，我希望未来的日子继续向小朋友推动音乐文化。 琼沙好大只噶， 你喜欢琼沙定喜欢杜丽莎？ 咩啊？妈咪咩？妈咪咩系杜丽莎啊？ 妈咪点讲啊？ 徐小凤啲朋友。 想知道我哋下次会推荐边一位乐坛前辈，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七，天怡、波盛、子豪主持嘅《Give Me Five》啦，多谢。 佢就系俾九十几个人追紧嘅 CIBS 速度员 Jacko。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27、28季依家接受申请啦！想制作自家电台节目，上 CIBS 网站填表就得。 唔识填唔紧要，预约咨询服务会有一对一专人讲解同协助申请。 无论几多人追我交功课，我都会放开所有，用心为你讲解。 2331-2334打嚟约我哋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才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坚啊！有谁共鸣呢首歌，大家就听过啦。今次嘅天然地方会同大家讲下奇妙的共振。 钟摆啊，即系嗰个好古老嘅最先嘅机械钟咧，就系、是、靠嗰个钟摆不断摆动嚟计时噶嘛吓。其实呢样嘢就系伽利略系发明嘅。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然地方》。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好啦，而家时间吓2:09， 系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今日我系做阿一， 我系 paper bossing， 我哋加埋系做 paper bossing 阿一。 啊、 好啦，咁啊嗱，即系喺节目入边咧。都經常提到咧，即係小弟而家咧讀緊書嘅， 好上進啊！ 嚟緊呢個嘅叫做學期就已經差唔多完啦， 係咪完成曬成個 master 啦已經？ 嗱，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 所謂完成 master 係點理解呢？嗱，課程咧就已經完成曬啦。係。咁喺今個學期咧，即係第四個學期要交嘅功課咧，亦都喺上個星期咧已經完成曬啦。 OK， 好啦，咁爭一樣嘢咧。先至叫做完成呢个 master 嘅课程， 应该就系呢个毕业论文， 就系毕业论文啦。好啦，要写几多字呢？其实比起咧，即、就、系、是、我嘅同学啊，涛下光先，都系我哋嘅同事嚟嘅， 系 敏感时刻嘅李敏大人啊， 系 我啲 paper 实在唔入流啊，比起佢又要做一啲嘅 psychology test 啊，哦、一啲研究啊，又写嘅字数啊，俾嘅学费咧，我 系 相对地简单啲嘅。虽然我成日偷光话，我而家同李敏系同学嚟嘅， 因为大家都系 大家都喺 CU 嗰度读紧 master， 系，但系大家系争少少嘅。 你嗰个简单啲啦，即系话听落去，咁 我觉得相对地简单啲嘅，系啦。咁我唔知道我可唔可以喺度公开我而家嘅题目嘅嗰个叫做内容啦。 哦、 即系恐防有人抄袭我啊！ 算啦，你嗰啲边有人抄你啊？你唔好谂得太多先得噶。首先有两个层次，第一就系你要觉得你啲同学系会听呢个节目，第二觉得佢听完之后觉得你个题目好吸引，想抄啊！你明唔明啊？你谂得太多啦。 唔系，其实要抄都抄唔到噶啦。你决定写毕业论文咧，其实系要喺学期初嘅时候已经要交 proposal 出去嘅。 系 系啦，咁所以要抄都抄唔到嘅。 讲下你个题目， 我谂住写《西游记》与佛学嘅。 啊！听过都觉得有趣、啊、 听到觉得好有趣啊！ 听到都想继续睇啊！真系 好啦，咁啊嗱，我觉得咧就由于嗰个叫做字数咧，就系、是、最尾喺呢个7月31日咧系要交到12,000至15,000字嘅。 系 好啦，作为一个咁嘅学生咧，即系我呢啲咁嘅学生咧， 系 个目标啊！当然定系咧， 万二啦， 万二字啦， 唔通蚀俾你蚀过3,000字？ 冇错啦， 你 set 到万二啦，系咪先？ 系啦，咁我简单再介绍下或者分析下，唔好话分析啦，即系简单 讲下啦， 即系解开几 part， 我谂住点样写啦。 系， 咁咧我就谂住咧，即系啱啱提过《西游记》与佛学啦。 嗯， 咁由于入边实在太多嘅嘢，可能同呢个嘅佛学有关啊，所以我纯粹 focus 咧喺佢哋四师徒入边啊。 系， 即系呢个嘅孙悟空啦、唐三藏啦、猪八戒同埋沙僧嘅。好啦，咁我谂住四个人万二字最简单嘅分法， 照除四 系啦， 每人三千字。 咁你而家咁样听落啊，3,000字嘅一篇论文，其实唔系好过分啦、啊。 同埋你仲可以再拆开 introduction 同埋 conclusion， 冇错啦。我再细拆 introduction 1,000字。即加埋嗰啲咩 research methodology 啊嗰啲嘢咧就1,000字啊 ，conclusion 1,000字，咁所以咧我系可以喺呢四 part 入边咧再稍微偷鸡啊，偷多几百字啊，偷下偷下，咁唔系太难啦、啊，系咪先？ 翻开都几简单、啊， 3,000字两个礼拜咧，系咪先完成到嘅事嚟嘅？咁所以咧我就将呢份嘅功课咧，虽然啲老师不断叫我哋咧，应该喺学期初就已经开始要做啦，开始要写啦， 系， 但我拖到。今个礼拜开始写， 而家系学期尾啦，开始写啦， 系啦。其实我原本谂住拖到6月1日，即系下星期一先开始嘅。 好头好尾， 好头好尾， 齐整整好。我六月开始。 但我作为一个勤力嘅学生，我决定啱啱嘅礼拜一啊，一交完 turn paper 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即刻写啦。 做咗一个礼拜就 做咗一个星期， 勤力咗啦。 好啦，咁啱啱照除啦，即系我礼拜六日只一个休息日唔工作啦。嗯，我大約咧數過有40日左右啦，40多日啦，以40日為一個叫做單位去數啦。咁即係換言之咧，我大約咧每日咧寫300字 就已經得，哇，仲簡單喎！ 係啦，嗱， 300字 所有嘢咁拆咧， 又 OK 喎， 就變到非常之簡單啦。 你萬二字除40日係啦，300啊。 仲可以分早午晚，朝早一百字，食完个 lunch 一百字，夜晚临瞓前写得一百字。 冇冇冇冇冇冇冇冇， 唔拆呢个啦， 唔拆呢个啦，唔好太过分。系啦，正所谓凡事太尽， 缘分势必早尽。哇，使写佛学嘅嘢啊！ 咁我咧就有一个嘅嗰叫咩生涯规划啦，呢两个月好啦，咁夜晚我而家工作嘅时间就系即系师兄祠堂啦，咁大约系夜晚十一点至两点嘅工作啦，或者有时可能两点后要开会嗰啲嘢啦，咁但系十一点后就唔工作嘅，即系或者话十一点后系做 节目 师兄啲嘢嘅。好啦，咁所以咧我就已经谂好咗我嘅 planning 啦，瞓觉瞓到两点零钟，下昼两点零钟起身咧，首先你要令到嗰一日咧有清醒嘅感觉咧， 要激活个脑啦， 要 activate 佢咧，我决定去做运动。好啦，做完运动四点零五点钟翻屋企冲个凉， 系 食个住家饭， 哇， 健康啊， 几理想， 又悭钱，啊，买楼有望啊， 系可以储到钱啦，又可以拆开条数计啦， 系啦， 四百万嘅楼，我借八成一档，即系要20%，又再除翻，每日储几多钱咧？你又可以咁计啦， 系啦，好啦，咁啊食完饭七点零钟，咁啊休息一阵，八点零钟咧就坐车翻公司，翻到嚟公司咧九点零。咁啊，开始写 paper 啦， 有两个钟度， 有两个钟写300字， 又开始除， 即系嗱，一个钟头写85字，我当一个钟头写82字啦，好计啲啦， 系， 即系平均咧， 一分钟写10个字啊， 系啦，一分钟就系写10只字，即系每6秒啊，只系需要打一只字， 都 OK 啊， 都好合理啊 ，Actually I think that。唐三藏意思到已经都一扎字啦， 系啦，唐三藏仲可以拆开三只字添，几开心啊！嗱，呢个嘅计划啦，四只字形容，天衣无缝， 上中下龙，毫无破绽。好啦，理想就讲完啦，我哋不如讲翻个现实啦。我最中意听呢 啲。好啦，有时又瞓晏咗啦，咁你瞓晏咗嘅时候就自不然啦，不能去即系甩个 schedule 嘛， 都要做运动， 咁都要做运动，咁啊甩咗啦。好啦，唔紧要，个饭带翻嚟公司食，翻到嚟公司，同事喂倾下偈啊，度下桥啊，又谂下嘢啊， 又需要下啲同事啊， 系啊，需要下同事，又或者系倾下偈啊，出去唞下气啊，咁样啦。好啦，到你真系打开部电脑咧。得翻一个钟嘅时间， 即系十点钟先开始啦。你 打开部电脑啦， 都唔紧要， 都唔紧要。 你有60分钟写300字， 即系一分钟写20字，都合理啊，系咪先？好快啫。但系咧，正所谓工欲善其事，求其啦，总之合理啦。好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开 YouTube 听下歌先， 拣歌又拣一轮啦，一阵间。 咁然后当你坐低啦，好啦，真係得返半个钟啦，要寫啦，死啦，諗唔到点寫啊。 我琴日就见证住啦，见到阿一企咗喺度望天打卦，跟住喺度口噏噏咁样就话，唉，唔知点寫好添，有四个嘅角色，四个唔知点入手好添，应该点样讲呢？佢喺度望住个天都望咗十分钟啦， 系啦，哎呀，死啦！我明明昨晚想到啲 points 噶， 唔记得咗， 唔记得咗啦。嗱，我发现写 paper 就真系有呢个问题嘅。咩问题呢？嗱，例如我前一日假设我真系跟住个 schedule 开始写啦，咁啊写到300字嘅时候咧，好流畅啊件事，咁啊觉得今日嘅目标完成咗啦，可以休息。咁我已经记好咗个 point 咧，留翻第二日继续写落去。 即系你唔会毫俾佢，即系话过300字你 过300字我就停噶啦。咁然后。谂住我记得呢个 point， 跟住假设我系要讨论孙悟空嘅嗰啲叫做72变，同佛法之间有咩关系？好，我记得呢个 point， 听日一于写呢个 point， 第二日我究竟写到边度？ 咁你嗰个 point 你唔会写咗喺乜嘢度嘅？ 应该话我记得个大浪咯，我即系记得呢个题目，但系入边细嘅，即系你都总系要写个立论啊，嗰个揾呢一啲嘅经文去 support 我。唔记得晒啦，已经。而且另外一个原因，除咗你唔记得咗之外咧，就系你嗰个嘅嗰、那个叫做 个状态， 系啦，个态度或者个心态系停咗啊。件事系等于啲咩咧？永远咧都系你开冷气机咧，啲人话咧一开机嗰下咧 系最嘥电嘅， 系 写 paper 系一样嘅，你开机嗰下咧系最嘥时间，亦都最用力嘅，永远喺嗰个位咧就停咗啦。哎呀， 点、啊、开始？ 点样开始咧？咁结果咧搞到嗱，今个星期开始理论上我要完成千五字啦， 最后咧 而家写咗七百几字， 落后咗一半， 落后咗一半嘅。永远就谂住唔紧要，下个礼拜再追。但系就系要提大家啦。嗱，我相信呢个时候六月咧，应该大部分嘅学生咧都已经交完呢个功课噶啦。但应该都仲系有啲同学仔同我一样咧，系追紧呢个嘅毕业论文。 系啊， 千祈唔好有我呢个嘅心态， 同埋中间唔好停。 我就系失败嘅例子，千祈唔好停，唔好谂住话今日完成到个目标三百字就停咗喺度。 系啊， 有 feel 咧 就好， 就许去咗佢啦。 你今日写有 feel 写到五百，你听日咪写少二百？ 冇错， 你应该咁样计条数啊嘛。 作为一个有学识、有担大嘅知识分子，奉劝大家有风使尽利，有文写尽佢。 如果唔系嘅话，你就会停喺度啦。 有咁耐风流，有咁耐折堕啊！永远都系嘥喺揾歌嘅时间。究竟听啲咩歌写 paper 好呢？我而家唔使揾啦，我听佛经写 paper， 几有 feel 嘅， 啱晒数啊， 啱晒数啊！ 下次喺节目度播佛经嗰阵时啊， 小蚊滴在我睡床外，小蚊躲入我梦魂内，小小生命存活要紧一针给它饱满未来，只想体验爱是存在，细鲜花尽管极快凋谢。 唔啱啦！你睇我哋嘅听众几叻，有个叫 Kathy 嘅留言啊，佢话已交 FYP 参毕业展啊， 恭喜恭喜 啊！ 送呢只歌俾你阿一话，不过唔知道有咩关系咧。听过有李正君嘅《小蚊兰》， 我是你的后援会， 知 地 道星期六影院之傻猪二三零，少年波城与白宝一之，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呢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白宝一，白宝一，我已经想到怎样识女仔了。 又怎啊，少年波城？ 我见到那些足球运动员，个个都又靓仔，又高大，又搵到钱，个个的女朋友和老婆呢，都是那些超级模特儿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一变成一个足球员呢，我的女朋友都应该是一个模特儿。 算罢啦，少年波城。人哋高大靓仔，又搵得多钱先可以咋？ 唔理啊！今晚欧联决赛，我一定要施展我嘅浑身解数。 吓，你有份踢嗰个欧联决赛咩？ 有欧氏中餐会联赛杯决赛啊！好多 friend 都有去睇噶，有男有女，例如阿瑞强啦、海神啦。连杨振华同埋 Charman 都去啊！ 欧瑞强同欧海神我啊识啫，乜欧阳振华系姓欧嘅咩？ 唔系欧阳振华，系一个叫杨振华嘅女仔嫁咗俾个姓欧嘅人，所以 佢就可以踢欧氏中亲会联赛杯啦。 冇错，所以佢本名系叫杨振华， 跟埋老公姓就叫欧阳振华， 系啦，就系欧阳联婚嚟嘅。佢结婚嗰 阵，咁 Charman 又系边个啊 ？Charman 系佢个名，加翻个姓欧嘅姓上去，加埋一齐读你就知噶啦。 Ultra Man， 冇错啦，就系、是、Ultra Man 啦，好唔好笑啊，八宝一？ 好啦，我都系循例拎个法宝出嚟俾你啦。哒哒哒哒哒哒，智能足球小将。 哇，八宝一呢、這个会唔会心脏病发死噶？ 智能足球小将可以喺唔同方面。以一个超智能的方法令到你变成足球小将，完全不用输波啊。 哇，大智慧都好像真的没什么输过，我记得输过一次给明和而已。好好好，我用。 少年波城，有没有发现用完这个智能足球小将有没有什么不同啊？ 有啊，为什么我好像肥了的？不是应该好似阿斯朗拿度嗰啲咁样有腹肌啊成咁嘅咩？ 话明系智能足球小将，系发胀个胀。 喂啊， 用完系的确会发胀噶。 我唔想少少胀咁啊！你睇下我而家胀到好似条浮尸咁样，喺海上面十几日咁啊！呢坛嘢应该系足球发胀，唔系足球小胀、啊。唉。不过算啦，我都估到你冇咁好死噶啦，我忍，我而家就去食饱啲，一阵间就踢波。呀，食咩好呢？啊，一于就去食个汉堡包。咦？点解冇咩味，干蒸蒸咁嘅？连啲番茄酱都唔见咗嘅？ 话明智能足球小将。是酱汁的酱会令到你的身形 fit 啲，所以你吃的所有东西都没晒酱。 我不信邪，我试下吃第二啲先。等我试下叫个肉酱意粉、酱爆猪颈肉同爆浆牛丸。 唔使试啦，一定会冇晒噶。 系、哦，我个肉酱意粉变咗肉意粉，我个酱爆猪颈肉。变咗爆猪颈肉，连个酱爆牛丸都变咗爆牛丸咋？咁你呢个不如唔好叫足球小将啦，八宝一，你直情叫足球走将 啦。足球走将，算啦，你食饱快啲去踢波啦。 我都预咗你会试我噶啦，我去揾对手先。嘿，八宝一，八宝一，有啲奇怪、啊，点解咧？啱啱我由维园足球场。去到湾仔修顿球场，而家我去到旺角麦花臣啊！ 都一个人都冇嘅，唔通个个都翻去准备今晚睇欧联决赛？ 话明系智能足球小将，系打仗个仗。正所谓足球如战场，佢会令到你打少啲仗，咪唔使输波咯。 咁你呢个就唔系叫足球小将啦，系足球冇得打仗啊！ 唔好咁啦，你哋，我想踢波啊！ 今晚欧联决赛咧，即系我同另外两位师兄会一齐睇啦，阿波胜都会 join 嘅。好，你今晚系支持边一队呢？ 今晚利物浦啊嘛， 我就支持热刺嘅。 热刺啊，哦，咁啊有得睇啦，因为要。有两边都有支持者咁睇又过瘾啦。 系，咁啊转头咧翻嚟就会有沈欣怡嘅访问啦。 冇错。 而三点半钟过后咧有个推介嘅，就系同今晚欧联有关，唔系推介波胆，放心，呢啲嘢我唔识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上水屠房再发现猪只感染非洲猪瘟病毒，大约4700只猪需要全部销毁。朝早有着住消毒衣服嘅工作人员喺屠房工作，业界估计最快下昼开始销毁工作。有街市度肉档相信今日唔会有新鲜猪肉供应，难以估计损失。有市民话肉价已经贵咗三成。業界上晝開會之後呼籲不要大幅加價，建議每擔盡量維持在2000元左右。鮮肉大聯盟下晝將會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開會討論事件。聯盟副主席關國華表示，業界今次損失慘重，指政府只是賠償成本，並不包括人工和鋪租。他希望同政府商討出既合衛生又能夠將業界損失減至最低的方法，不要再出現一刀切全面撲殺豬隻。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就修訂逃犯條例舉行特別會議，民主黨陶謹申表示，特區政府沒有就台灣殺人案積極地與台灣商討移交協議，質疑當局研究將疑犯引渡至內地。他質疑當局所有部署都是方便移送疑犯到內地，例如一直沒有清楚交代台灣的中央當局是什麼，未來可以說中央當局就是北京，擔心香港人可以因為海外行為而被移送到內地，甚至在香港的行為都可以被移送。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回應說，要嚴正聲明台灣殺人案疑犯不會被移交到內地，只會被移交到台灣。小一統一派委結果公布，在第41校網統一派委中心的華德學校，黃太的小朋友獲派第一志願喇沙小學，他形容心情興奮。從內地來港工作的家長表示，香港教育比較好，早前搬到九龍城居住，小朋友獲派第一志願的馬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根據教育局數據，本年度一共有27,334名的兒童參加小一入學統一派位，獲派頭三個志願學校的一共是19,992人，滿意率達到 73.1%， 較去年上升3.2%，亦是近年來最高。內地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表示，內地對美國價值6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提高關稅，以反擊美國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是言出必行。文章又表示，中國將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有力反擊美國霸道行徑，是來而不往非禮也。文章又認為，中國始終選擇站在公道正義一邊，如果美國執迷不悟，就只能首先迎來更大的破壞。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方向交通挤塞咁，车龙排到近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海丰园。而喺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老道，另外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葵福路受到爆水管影响，而家近住兴盛路交界咧，仍然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黄太，多谢你成日来探我，还请我喝汤。 横店铺开隔离邻舍，使乜客气啊？陈伯，你在嘉年华会的魔术表演好精彩、啊、 但街坊上面啫，可以帮到手又氹到大家开心，真係好满足。 咁迟啲我哋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预埋你㗎啦。 好啊，大家互相照应，我哋班老友记都开心啲。 陈上司认真做。 係啦，咁因为我平时都好鍾意飲水㗎嘛，你哋鍾唔鍾意飲水㗎？ 飲水思源啦。 係啦，绝对要啦。咁、所以就。 今日就飲水思培㗎喇。 哇好 劲啊！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迪神、思培、阿乐、茉莉、 陈上司认真做。 Jenny， 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呢？ 觉得阿一是一个很 gentleman 的人，因为我想讲嘢的时候，他都会即刻让我讲嘢，跟住停止他的发言。 Hello， 我是 Shirley 沈欣怡，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请来的这位靓女就是 Shirley 沈欣怡的，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rley 沈欣怡。 原来呢，在今天这个访问之前，原来这个缘分已经到了，原来曾经你两个出现过在同一个空间，刚刚讲开才知道。是啦，你讲一下是什么事啦？ 应该没记错是上个星期四。 是。 是啦，那我就去行山，那行山的时候呢就见到一班工作人员咧喺度拍紧剧嘅，咁、我认得大老孝喺嗰度，即系阿萧仲恒大哥啦，咁但系由于佢哋好认真喺度 roll 紧机咧，咁我就冇过去打招呼，咁就行过咗啦。咁、如果唔系就应该喺嗰日就可以认识埋阿 Shelly 嘅。 嗰日你就喺现场嘅，你话？ 系啊，我喺现场同大老孝都拍紧嗰套电影，但系就可能低调啲坐埋一边。 冇、理由，阿一冇理由睇唔到靓女噶嘛？你平时一定见到啊。 嗰日好认真咁行山啊。 一心不能二用啊！睇嚟， 同埋太多人啦，好多人。你谂下，如果你喺个拍摄组无啦啦有个奇怪嘅人行过，喂，走走走， 你似收音啊，系咪？ 系啊，我收音嘅师傅送外卖噶，我 想送到上山啊，大佬。咁但系 Shirley 即系都有即系啱啱你讲即系同大佬效果，系咪就嚟紧新嘅作品就拍摄紧？ 系嚟紧新嘅一个电影作品。 咁但系之前即系一路都有出紧嘅嗰套就系《鬼探前传》啦。呢一套系咪你嘅第一套嘅剧集？ 第一套嘅电视剧啦，因为我都啱啱入行冇几耐，咁就好好彩有呢个机会啦。 我想知咧，拍《鬼探前传》咧 有冇鬼？ 有冇封翻封利是先？ 拜神咯， 呢啲一定有嘅。 因为我真系第一次啦，所以我唔知道原来有咁多咁嘅习俗，特别系呢一套剧啦。咁大家更加会谨慎去遵从呢啲咁嘅习俗，咁我就觉得诶，系咪真系会有嘢嘅咁样？但我自己好彩冇遇。 喂，但系呢个剧系嗰阵时一开始系点样参与到嘅咧？ 当时都好搞笑嘅，因为我之前系读 law 啦，咁我喺律师行做紧嘢，咁但系自己一直都系玩开 Instagram， 咁于是就俾 View 嘅一个监制揾到我。咁就話喂，你有冇興趣拍下嘢啊？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因為我自己仲係 law firm 做緊 intern， 我唔可以話走就走咁樣。咁我就話咁我可能半年之後先有辦法。咁半年之後再同 View 聯絡嘅時候，佢哋就鬼探呢樣嘢。咁就同我講喂，你有冇興趣？不如試下，對你有信心，你試下做呢套劇啦，做秋官個女啦，好冇？哇！跟住咁大個機會俾我，咁我梗係即刻好啊，好啊，我試下啦。 但係咧。即冒冒然啦，即系呢件事当然真系 View 嘅监制啦。但系咁冒冒然有个人喺 Instagram 嗰度 inbox 你，你系会应嘅。 我本身觉得系假噶，因为好多诈骗。 因为我哋成日都做呢样嘢噶， 系啊， 我成日喺 Instagram 见到一个靓女就我想约你 做 访问。咁我哋系真噶啦， 呢个世界咁多访问。 我本身真系觉得系假噶，所以佢 send 咗两次俾我，我都冇理佢。 嗯， 跟住后来佢直情系 send 张卡片俾我，前后咁样。跟住之后我就觉得，有埋卡片又好似唔系好假。咁于是我问埋喺 View 做紧嘢嘅同事，我话你有冇啲同事嘅卡片可以影俾我睇？对照之后，差唔多样喎，咁应该系真嘅啩 ？我即刻叫我监制同我整卡片先。 系啊，系啊，有咩事影过去嘛？咁跟住上去见阿监制嘅时候，其实嗰阵时系会即系倾啲乜嘢啊？记唔记得？ 佢嗰时都系主要问我，即系之前做过啲乜嘢啊？有冇啲咩演出嘅经验啊？自己想做啲咩、啊？ 打官司系咪之前谂过做咩？打官司咯、啊。 有啲咩兴趣啊？咁样咯，同埋可能你之后想 achieve 啲乜嘢啊？有啲咩类型你可以接受唔接受啊？咁样 哦，个监制系咪男人嚟噶？ 系啊， 系啦，肯定系。 睇嚟我哋两个都有潜质做监制啊！ 就系公器私用方面，我哋都好出色。 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屋企人有冇反对呢？即系如果我系一个传统嘅屋企人，喂，你读 law 嘅， 系啊， 你无啦啦跳咗去做第二样嘢，好似嘥咗好多嘅时间，有冇呢方面嘅嘈过呢？ 有一系有反对过一段时间，其实可能我系差唔多去到最近，我先至可以得到少少嘅认同。我真系可能你一两个月之前问我，仲系非常之反对，因为。即係好正常，所有人都會覺得你讀咁多書，或者你考埋個 qualification， 跟住你就好轉咗行做呢樣完全唔關事嘅嘢，重新再嚟過係好嘥嘅咁樣。咁所以冇辦法嘅，因為我覺得我當時嘅諗法就係自己讀好咗個專業，有個資格喺度嘅時候，再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嘅諗法。咁我就覺得我希望佢哋俾個機會我。咁佢哋機會係俾嘅，但係心情就唔高興咁樣咯。 唔係嘅，到啲作品出街啊，慢慢咧，身邊啲人就見到啊，你個女啊，咁佢哋就會 OK 噶啦。係 想用時間去說服佢哋。 第一印象。 第一个部分咧就叫做第一印象嘅，咁我哋叫真系第一次见面啦。 虽然我哋系朝见口晚见面， 话说我哋成日都会见到阿 Shirley 嘅。 系啦，个原因系咩呢？就系、是、我哋直播室嗰度一出去第一张嘅海报啊， 系 就系、是、 小 学校海报嚟嘅， 小学校制通识大赛2019，咁阿 Shirley 就有份，所以成日都会见到佢喺度嘅。我每日都行，我都会望住佢，每日都望下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呢一个第一印象咧，就俾你估下啦。我同阿一边个曾经参加过学校嘅问答比赛咧？ 我觉得我成啩 系 我嗱参加嗰啲同学仔咧，喺你眼中会唔会有系同一个款咧？即系同一个类型，即系嗰啲好假嘅肥仔啊， 或者系要戴眼镜啊？ 我系觉得戴眼镜，我翘翘手咁样， 系 好似有啲即系对自己胸有成竹咁样。 觉得自己好劲，今次我就唔赢。 系啦，嗰啲碌 讲得难听啲就系嗰啲懒醒嗰啲死僆仔。 嗱，我冇咁讲噶。 嗰啲咁嘅，我咪嗰啲碌咯。所以你觉得就系因为我呢个外形好似 系啊，似啲咯。 就同你见到嗰啲小学生嗰啲都有啲。 你当年读好多书，所以而家要戴 眼镜啦。好。所以最后答案，你估我系试参加个学校问答比赛嘅？ 嗯， 真正嘅答案， 嗯， 我系冇试过嘅。 我系冇试过嘅，我就系唔够胆玩嘅。 我系参加过校内嘅写制问答比赛嘅，咁个原因好简单，我系社长，所以俾人拱咗出去。但其实即可能好似我冇记错系三个人一组嘅，咁、我就俾人拱咗出去啦。咁再当然第一样嘢就系社长啦，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佢觉得你都翻到嚟读到中六咧， 都算系咁噶啦， 都算系咁噶啦。咁所以拱咗我出去嘅。咁但我隔篱嗰两个真系嗰啲尖子嚟嘅，咁所以就全部啲问题都喺隔篱坐嘅啫。即系嗰啲咩蹬脚嗰啲人就系我呢啲啦。 咁嗰时点咧？有冇答问题咧？ 我记得我系一条都冇答到嘅，又或者隔篱嗰两位女孩子系俾咗个答案我，然后我负责举手咯，系、啦， 做到社长要做嘅嘢咯，精神领袖， 领导大家， 冇内涵，净系企喺度嘅啫咁样。 但系 Shelly 以前读书嘅时候有冇参加过啲咩比赛咧？ 朗诵，我系朗诵读诵比赛嘅热爱者嚟嘅，系、由 Form One 参加到 Form Six 嘅。 嗰个技巧系边咧？系咪嗰啲？ 浮夸， 个头要揈， 又系我哋睇嗰啲好假嘅肥仔， 语远方。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即系个 key 又要拉高啦， 差唔多。 但系点解会咁热爱嘅？你即系而家大个咗，谂翻转头，即系能唔能够形容到点解咧？ 因为其实都系想揾一个自己喺学校嘅作用同位置，因为当时我读间中学真系大家都好犀利，大家都一技之长，即系可能有啲人系有专利，有啲人又唔知写啲乜嘢咁。咁当时我就觉得，哎，我乜嘢都唔劲，又冇啲即系乐器个个都识咁样。咁我就觉得我要揾啲你哋唔一定可以坚持，系啦，冷门啲冇乜人同我争嘅嘢。当时就揾到读诵，点知读下我又几中意，我几中意嗰种比赛嘅感觉咯。 咁系咩原因令到你就会去咗拣律师咧？ 屋企人咯，主要系因为屋企人系做。law 呢一行嘅， 哦， 系啦，就由细到大都软硬兼施咁样渲染我，咁就觉得咁自己又中意文科类，因为我中学嘅时候，因为我第一届 DSE， 咁我就可以自己拣科，咁当时我自己都系拣中史中列， 系， 咁我就冇乜对其他理科啊或者商科太有兴趣，咁当时屋企人建议 law 嘅时候，就会觉得既然都系文科，咁可以 give it a try， 系咯。 哇！ 但系咧，我哋对于律师呢样嘢咧，首先第一样嘢系咩咧？个英文要好好， 系咪？ 系咪真 嗰啲法例大佬？ 系咪真？系咪真？首先好多嘢背啦，然后个英文又要好好啦， 要好准 啦，系啦，系咪有呢啲嘢咧？ 因为我就调翻转嘅，我undergrad 系喺大陆读噶嘛，咁、我喺复旦大学读嘅时候，反而系中文要好好， 哦、 因为我系读大陆法，咁其实好多字明明我系识。嗰啲中文字嘅，但系我完全唔明系乜嘢咯，加埋一齐 有冇例子咧？ 即系唔知乜乜乜论咁样，跟住原系咩嚟啊？即系呢几个中文字我真系识噶，但系究竟佢系咩意思？我真系唔知道。但系佢哋喺大陆系好习惯咁样一啲枪。 我觉得我明白嗰个道理。就好似我做紧功课睇一堆英文咁样，每一只英文字我都 识解， 但摆埋一齐之后咧。 你就唔知道，你唔知佢讲嘅啲乜嘢。 从来系未完成过一本英文书嘅， 系啊，当时系咁样咯。但系之后翻翻嚟烧读 master 嘅时候，就先用英文。 嗯， 咁我觉得难嘅位系因为我之前读嘅所有 law 都已经习惯，终于习惯咗佢系中文嘅模式啦。跟住我而家要将所有嘢 switch 翻做英文。 嗯， 咁嗰样嘢唔系你英文有几好，已经系嗰种逻辑同埋嗰啲所有嘢撞埋一齐嗰种 confuse 咯。系 哦。咁但系另一样咧，就系觉得即系读 law 嘅朋友咧，我觉得把口系会好叻啊，系啦，你仲要话你屋企都系添，即系平时嘅话， 嗰啲无啦啦会 debate 上身嗰啲咧， 系咪即系要攞证据啦，咁样又攞理据啦，咁系咪真系会 出現？我明明准你今日食饭噶，有冇证据？ 你冇 WhatsApp 喎， 冇 WhatsApp 喎， 口头嗰啲计唔计啊？系啦，系咪真系？ 系咪口头承诺真系有法律效力咧？ 即系开始讲 睇电视剧嗰啲咧，我哋睇最多系一号皇庭啫嘛。 系啦， 会啊！我细细个小学想请假或者话自己去咗啲某啲地方要老豆写请假信嘅时候，我老豆系话：咁你攞证据俾我睇咯，攞证据我先帮你写。佢话 Where's your evidence？ 跟住我就吓，我系咩话？ 即或者很多嘢佢都要有资质嘅证明，佢先肯帮我去做或者帮我去签。咁我细细个鬼理得咁多啫，我觉得我翻屋企同老豆讲声就得噶啦嘛。 个个都系咁噶啦。 系啊，咁我敬业咯，成日都冇嘢啦，冇事啦，就算。 哇！但系呢个嘅即系成长嘅背景系令到你喺呢方面都好执着啦。但反而會有時，唉，算啦，其實我好怕呢一款咁要所有嘢都白紙黑字嘅情況呢， 我會怕咗咯，因為我覺得我面對太多，我唔想我之後身邊嘅人都要面對呢件事，覺得好可怕。 如果係你嘅男朋友都幾難搞， 壓力好大。 Where's your evidence？ 點解你唔出嚟同我食飯？你頭先去咗邊 evidence？ 唔係啊，仲因為佢哋話我愛你，跟住 Where's your evidence？ 呢個先難答啊，話你聽。 女神大揭秘。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叫女神大揭秘的，就想 Shelly 分享一个你的秘密给我们听的，你会选择一个什么范畴的小秘密给我们听呢？ 嗯，生活小习惯。 是怎样的呢？ 我就一定要着袜睡觉。 即是现在很热的那些天气呢你都照着的？ 是啊。 是棉袜？ 是啊。 OK。 唔系，跟住啦，棉袜个质地嘅长度啦，船袜啦，正常嗰啲定去到膝头哥嗰啲， 一定要长到差唔多膝头哥咁。 即系波袜 。有冇？ 你嘅同事呆咗，呆住你。 有冇？ 同事都唔知啊。 有冇任何嘅执着咧？即系例如个花款啊，个质地啊，或者成咧？ 我個人好環保嘅，因為我小學嗰陣時咧有參加少女童軍，童軍嗰啲襪咧就係咁長嘅，我到而家都係著緊少女童軍嗰啲襪， 即係綠色嗰啲咁啊， 唔係白色嘅，但係佢個童軍徽喺度嗰啲， 咁多年嚟都係同一隊 嗰隊啊。 即到而家都有用咯，到而家都有用咯，但系就可能有买啲新嘅，会换下，都使咗咁多年，系咪先？ 哇，大佬咁 即系去旅行系会带住嗰对童军物嘅。 系啊，即系我成日劲尴尬，因为临瞓之前同啲 friend， 即系第一次去旅行，啲中学同学啊、朋友啊咁样，跟住佢就会，你做咩攞对袜出嚟？我话哦，因为我要瞓觉。跟住佢就吓你瞓觉要着袜噶？你唔热嘅咩？我唔系，我瞓觉唔着袜瞓。 但系唔系基于嗰啲咩压力袜咧，又令到条腿收长啲啊？唔系呢啲原因。 唔系啊，唔系。 咁系咩原因噶？系咯，系你细个 包住只脚先有安全感，先瞓得着。即系我系嗰啲被都要卷埋。 有冇人教你咧？即系屋企系咪都有呢个嘅习惯？定系定系？ 即阿爸可能都系着波袜瞓觉咁， 原来佢老豆除咗律师之外，全家都系童军嚟嘅，爱丁堡家族。阿爸嗰度系绿色嘅，我记得，因为我都系绿色嘅。 不过真系有见我老豆着袜瞓嘅，冬天嘅时候，我就春夏秋冬。 哇！但我同你调翻转嘅，屋企系几冻咧，都唔俾我着袜瞓嘅。但是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着袜瞓咧对身体的血液循环不好，这个我听回来的啦。但亦都有些人告诉我知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死了的人呢才会着袜的，即是摊在那里的时候，那就不好意 头。不意头。 所以我听过几个解说，为什么有些人是不可以在家着袜睡觉，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跟你完全是调回转。 所以你真的不会。 我不会。 冬天都不会。 冬天都不会。 冻我的脚。 可以说服你了，冻哦， 只要冻哦， 不舒服哦。 咁即系嗰啲性感嘅私密就一定唔得，因为做唔到嗰个效果噶啦。 冇保暖性能， 系啊，佢好厚嗰啲。 你唔好着埋，你唔好着埋对鞋瞓觉，就对雨靴瞓觉。 又知啊，限定圣诞物啦，圣诞节嘅时候着成只咁样。咁所以咁你啲朋友發現到嘅時候，應該早期應該同我哋嗰啲反應都差唔多噶啦。 係啊，即係恥笑咗十分鐘，跟住就安心咁去瞓覺。 咁你張床即係譬如瞓覺嘅時候，你會著襪啦。咁會唔會有一啲嘢係陪伴住你瞓覺，好需要攬住啊、聞住啊等等先會瞓得好呢？ 眼罩咯，怕光，其他嘢都冇乜特別噶。 你 包得好密实嘅瞓觉， 你谂下瞓喺度着长袜啦，跟住戴住个眼罩啦，跟住我 鬼探，真正嘅鬼探， 你有冇摆个上网所以监制揾你？ 喂，之前有试过就系我去旅行唔记得戴眼罩，咁我就是但攞咗人哋即系 T 恤啊或者酒店啲毛巾遮住只眼瞓觉，跟住就俾我 friend 影咗劲多张相。 正常 啦，因为咁 pose 劲奇怪，因为我一路瞓觉一路要揿住佢条毛巾，跟住成晚就系咁样。 神探伽利略嗰只手咁样 影低我。系 戴眼罩嘅习惯又系几时开始出现啊？ 细细个已经，我唔中意有灯瞓觉，即系有光都唔得。 哦，咁即系换言之，你首先系熄晒全屋嘅灯先至瞓得着嘅。 系啊， 跟住再拉埋窗帘嗰啲咁咯。 系啊，系啊，系啊。 哦，好有趣啊！ 咁、如果平时日光日白，你系唔会瞓到觉，定系或者坐车你都唔会瞓到觉嗰啲人嚟噶？ 系会攣低个头咯，好攣到好低咯，同埋因为我系好唔中意屋企有阳光嘅人嚟嘅。系啊，即系我唔中意光嘅，所以长期个窗帘都系闩住，冇呢个问题。 唔中意阳光嘅原因系 系好阴，我觉得佢个人。 因为我明个导演点解揾佢。 系啊，我真系开始明白。 所以话导演唔系咁易做， 监制 唔明个原，即系个唔中意个光嗰个位系。 唔知喎、又係突然之間，我唔係自己發現呢個習慣，又係突然之間當時我上去讀書，我自己住，跟住我啲香港朋友過嚟探我，跟住佢就嚟我屋企住咗一個星期之後，發現我屋企窗簾冇開過，跟住佢就話：黐線㗎，你從來都唔開窗簾。我話係啊，點解要開窗簾？跟住開一開之後，我先發覺哇，好辛苦，好柴蛋，唔該你快啲閂翻佢。我先至知道自己原來有呢個習慣，即係我冇懷疑呢件事。 吸血新世紀， 唔可以見到陽光。但你屋企人係冇呢啲嘅，即係今次呢一個習慣，阿爸嗰啲 冇 冇， 佢哋都好唔中意我，即係唔開窗簾。 佢都唔中意我，佢哋想講我走好耐㗎啦。 有新嘅嘢， 又有新嘅秘密啦，跟住。 心理龙爪手， 心理龙爪手一个心理测验的环节嚟嘅，呢一个咧就系讲紧啊你潜藏喺里边嘅择偶条件嘅，想尝试测试一下。咁嘅情景就系咁嘅，当你参加朋友嘅婚礼嘅时候啦，你会比较着重人哋妆容嘅边一部分呢 ？A 佢个底妆 ，B 佢个唇妆。C 佢嘅眼妆同埋 D 佢嘅发型， 底妆我中意皮肤好。 哦，所以你好直觉就会去望住人哋嗰个皮肤多啲嘅。 系 阿一咧，你会睇咩咧？ 我会留意佢有冇戴戒指咯。如果冇嘅话，就可以倾下偈啦。 小姐你好啊， 你知成日对呢啲 wedding 都有好多嘅 fantasy 噶嘛？ 系啊，睇下嗰啲姊妹 系啊，睇啲 有边个有戴戒指？ 戴戒指咧，系啊。我估应该是头发啩，或者对眼咯，我都喜欢眼大的女孩子嘅，即系所以眼嘅嗰个部分我会留意得比较重啲嘅，系啦， 我都系拣眼妆嘅应该，因为睇下佢有几多成系真，几多成系个妆整出嚟啦。 咁你算犀利，好多男仔都唔识睇， 大概会估得到咯，即系睇下啲明星啲素颜同埋佢出镜个样咧，对比一下大概就知道。系啦，咁啊，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就系、当你参加朋友婚礼嘅时候，最着重人哋嘅妆容边一部分咧？包括有 A 底妆、B 唇妆、C 眼妆同埋 D 发型嘅，咁听众都可以一齐估啦。咁我呢只歌翻嚟之后咧，就会揭晓啊，究竟四样嘢代表啲乜嘢啦？ 薄雾伸出他臂弯，红罗上他的笑眼，理智忐忑开了餐。如回南时习惯，闭眼想休息片刻，你背影闪于我眼，愿望想一起进餐，迎接急升气压，形象冷静似壁画。春雨洒，转眼金圈各处挂，你意思总急转弯，如回南时习惯，如雷展开手片刻，冷却紧张的节拍。 冲破几多关，同波不清气压，屏障冷静似壁画。 会继续有 Shelly 沈欣怡的访问。 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新航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仍然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车多繁忙，龙尾海丰园；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李谢屋游泳池。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中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6点，德辅道中来回方向近住环球里嘅快线咧仍然系会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根据香港法例，在网上包括在社交平台售卖冒牌或盗版货品是严重罪行。年轻人经营网上生意，声称货品是99%高仿。其实就等于100%冒牌，一经定罪，前途尽毁，切勿以身试法。网售侵权货，前途从此毁。海关举报热线25456182。 Shelly， 你觉得波胜份人点呢？ 波胜是一个好笑的人，还有笑点都很低的人，因为会不停听到他魔性的笑声，跟住我就会好轻松。 Hello， 我是 Shirley 沈欣怡，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是你的后援会，今日嘅嘉宾咧系有沈欣怡 Shelly 嘅，你好。 Hello， 我系 Shelly 沈欣怡。 咁我哋咧啱啱就开咗一个心理测验嘅题目嘅，咁啊重复一次，就系当你去朋友嘅婚礼嘅时候，你会留意其他来宾啊，佢哋嘅妆容边一部分呢？包括有 A 底妆、B 唇妆、C 眼妆、D 发型嘅。咁啊 ，Shelly 你就拣底妆，因为留意别人嘅皮肤啦。咁我同阿一咧就系拣都系眼妆嘅，系啦。咁我哋就听下究竟四样嘢系代表啲乜嘢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B 唇妆嘅你，代表住你隐藏嘅择偶条件就系睇样啦。原理就是女仔屋企通常都已经有一堆未开嘅唇膏，但出咗新嘅颜色，依然都系会冲去买。套用翻呢个情况，代表如果你见到对方嘅样好靓、好吸引嘅话，你都会忍唔住冲埋去。而拣咗啲发型嘅朋友，代表你隐藏嘅择偶条件都系感觉行先，因为发型可以改变一个人嘅形象。如果你系好中意睇发型嘅话，即是说你没有一个固定的风格，所以你的择偶条件呢亦都是没有讲定的。那究竟今日波盛同阿一揀的眼妆同埋 Shelly 揀的底妆又代表啲乜嘢呢？ 心理龙爪手。 我哋揀的眼妆呢其实就话我哋个人啊着重细节。择偶的时候着重细节、哦、因为眼妆范围不是很大、啊嗯、所以呢会是妆容里面最复杂的部分、嗯、要很着重细节的人才可以整得它漂亮，人家那种微细的动作呢就会很影响到我们对它的观感了、 嗯、 你自己觉得是不是呢、 嗯、我都是留意戒指多一 点，我都是留意个样子和身材 这些直接一 点至于 Shelly 选的这个底妆就是说着重内涵了、哦、即是你潜藏择偶条件，他的解释就是这样的，他说因为底妆是这个妆容里面最平实但又不可以没了的部分、 嗯、 也都很多人很容易会忽略了啦、 嗯、 所以反而就反映你其实是很着重那些内涵的、 嗯、 你自己觉得呢？ 是啊那么好的答案当然说是啦，是不是是啊是啊， 有哪方面的内涵呢？我们两个都内涵的， 是啊， 我们不是有内涵，我们是内涵 里面本身很涵 的，是啊。 我喜欢教多东西的人，懂得比较多，或者即是可以讲多些故事给我听这样。 嗯， 我先第一个部分去解构先，谈、 嗯、 到偈，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难谈偈还是容易谈偈的人呢？ 嗯， 因为我哋都系对于你嗰个 law 嘅形象咧， 系 实在太过深入啦， 冇错，深入民心啊，简直系 即系同 law 嘅人倾偈， 千祈唔好同佢闹交， 系啦，即系难唔难同你倾偈咧？ 嗯，我觉得唔熟嘅或者唔系工作情况嘅都难嘅，即系我会自己谂自己嘢坐埋一边，唔好想出声，反而我中意听多啲嘅，如果大家唔熟嘅话。就可能就哈哈哈嗯， 佢啱啱嗰个真系不得了。 我哋数翻一阵间有几多个，我哋问佢问题，佢都就系 咁，你就知道系点解啦。 好啦，而家假设俾个机会你啦，即系你喜欢听啦。你而家问我哋一人一个问题，你估你会问啲咩？即系对于一个新认识嘅男仔，你会最想知道佢啲咩？ 系啦，听就听咗好多。 最想知道佢啲咩？ 系啊， 你中意做啲咩？ 平时中意做啲咩？你讲， 我中意读书咯。 建设社会啦， 系咪认真啲啊？ 争取民主咯，中意系啦， 认真啲 去下游行咁样样咯，系嘛？ 认真啲啊！你中意做咩啊？ 我谂我平时真系中意喺屋企咧打机啊。 嗯， 喺屋企我其实我中意一个人喺屋企都冇所谓嘅，因为啲人好怕闷噶嘛，我冇乜所谓嘅，我一定有嘢俾自己做嘅，执屋啊，洗下个厕所啊，跟住系啦，跟住因为屋企买咗好多，譬如书啦、漫画啦、模型啦，永远买咗翻嚟咧，系永远冇享用到佢，所以我中意喺屋企咧，有时间咧就逐样慢慢砌、慢慢睇咁咯。 佢俾咗四个嗯你， 系啊。啊、你会知道 系啦、啊，你 feel 到啦，佢对你冇咩兴趣啦，佢俾咗四个嗯你， 通常呢个时候就哦 cheers， 跟住就行开 啦、啊，就走 咗，就揾第二个啦， 因为佢冇追问啊， 系啊， 即系如果有追问嘅话，就可能系咯、 啊，好、啊，你试下特别啲 啊， 如果话户外嘅话，我中意行山，系啦、啊，咁如果我发现自己呢排咧有一个嘅兴趣系个自己估唔到，好中意匿喺图书馆入边， 嗯， 系啦、啊，个气氛好好， 佢连五都冇啊，死未？佢连五都费事唔理， 想象紧呢样 图书馆入边嗬。 你匿喺图书馆，你无啦啦行过见到一本书，你觉得得意，你就拎上嚟睇，可以睇半个钟咁样咯。 嗯， 啊呢、這个新嘅反应啊，哦，唔、 哦、 系。 你都未知道哦，系好定唔好？ 即系你同人难倾偈就系呢啲， 系啊，即系会好容易就嗯哦好啊，系。 但 系 个原因系 我中意观察人多过中意俾人观察我自己，所以我可能未唔系话特别熟嘅话，都唔会太表达自己太多嘢嘅。 嗯，系。今日算俾面你哋， 系啊，讲 讲好多， 系咯，着物都话埋俾你。 咁但系除咗啱啱嗰个系嗰个内涵上面啦， 第二个话教识你啲嘢啦， 系啦， 例如冇话边方面嘅嘢你呢排有兴趣去， 好想知啊。 嗯，冇话特别嘅，不过可能系啲我唔熟悉嘅范畴，特别数理啊， 系 商啊呢啲。咁如果佢突然之间可以解释俾我听，或者睇地图睇得劲过我，咁我就哇， 地图劲过你，我得啊呢个呢个我有信心啊呢、這个。 好犀利啊！心入边暗暗咁样觉得劲咯。 佢突然间同你，如果即系头先都系嗰个局面啦，倾偈啦，好啦，即系讲完自己嘢啦，突然间同你讲起黑洞起上嚟， 系咯。 咁嗱呢样嘢你又唔识啊？ 嗯， 你估你又会点咧？ 我会觉得好 interesting， 会想问咯、啊。 系， 但系即系你唔会突然之间无啦啦喂话俾听黑洞啊咁。咁我 你知唔知虫洞系点嚟嘅咧？ 只系对嗰个叫做个 topic 有兴趣噶嘛？你要對嗰個人有興趣，冇話點樣先至對嗰人有興趣咧、嗯？或者過去嘅嗰、那個即係嗰班嘅男朋友有冇話都係同一 type 定係點咧？ 不過通常都係啲浪漫主義啲嘅人咯，即係粉紅色泡泡通常就中個頭埋去追逐嗰啲泡泡。 佢自己著粉紅色衫出嚟添啊！ 試過最浪漫係點樣咧？ 最浪漫，即系我唔觉得可能系一啲事情好浪漫，可能只不过系我同佢相识呢件事比较浪漫，可能系中学嘅时候已经系中学同学，咁嗰阵时追过，咁之后隔咗好多年冇见，咁跟住见翻啦，咁都话诶我都仲中意你，咁一齐我就觉得啊呢、這个世界上有啲咁专一嘅男人，即系咁。竟然偶像剧 自己有个 drama 喺里边， 系啦，就觉得哇，我咪偶像剧女主角，十年之后你都仲爱我咁。 然后点会估到而家做剧系做鬼探至得噶？本来谂住嗰啲系好美好 啊，名分。 咁仲有冇试过？仲有啲咩？啱啱我就即系中学同学，跟住再见翻啦。 大学咯，因为我去到大学先拍拖嘅，咁又系，唉，我又好中意睇嗰啲电影，跟住觉得啊，原来我都可以喺电影女主角情节咁样，又系嗰啲会踩单车买早餐俾你食啊，跟住载你去上堂啊。跟住接你放学啊，跟住喺个青青草地上面劈你同温书， 跟住俾蚊咬咯，开始跟住， 即系嗰啲情节就觉得哇，好浪漫啊！即系你会记晒我 timetable， 跟住会 哦。通常咧呢啲咁浪漫咁童话嘅嘢咧，好容易出事，就系拍得耐咧就会打回原形，变翻平时咁样。咁系咪分开就系因为咁样样咧？冇晒嗰啲浪漫啦。 觉得主要分开原因就系因为一开头。会因为呢啲浪漫嘅事情一齐，唔系因为我有几了解呢个人或者知道佢性格有几好，咁一齐耐嘅时候就其实发现，即系除咗浪漫之外，咦，性格都唔夹嘅。 原来踩单车真系好攰啊，觉得 即系咯，即系耐咗之后觉得，好多嘢唔夹咯。其实自己当初可能俾粉红色泡泡蒙骗咗双眼咁样。 你觉得而家嘅你有冇 即 改变咗咧？即系会唔会对啲浪漫嘅有少少抗体啦？会谂清楚咧？ 有啊，即系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又系嗰啲好易好冲动咁样，所以为咗令自己冇咁冲动，我系 set 咗2020年尾嘅日历，话我嗰日先可以开始拍拖。 乜嘢？ 呢个系自己 呢个女人真系估佢唔到啊，大佬！ 我想知咁对上嗰次嘅分手，或者即而家系单身啦，系咪？都换啲咁对上嗰次分手，距离呢个2020年嗰个时间系点样定出嚟，或者系几耐咧？ 就系分手之后计咗年半咁样。 哦，咁年半呢个 即系好耐之前啫喎。 系啊。 咁呢个年半系点解会系拣呢一个咧？定系咁啱莫啦，2020年尾啦，咁样。 2020年十月好似几好意头，好多意字咁，咪耐啲咯，即系起码耐啲，俾个挑战自己嘛。 咁你不如拣2022年啦，多咗个二。 咁好似太耐，人都老啦。 但我想知咧， 花都落啦。 你拍拖系一个点样嘅女朋友呢？因为咧，我发现佢好多嗰啲 哦， 系啊，系啊，佢有嘅，其实佢有嘅。 即系嗱，又系嗰句啦，同你律师嘅感觉好唔同啊。即系律师出到嚟，好硬正噶嘛。但系佢无啦，今日有好多哦， 同埋同初认识头先个场景嗰啲，哦， 系啦， 嗰啲好唔同。 你咪拍拖就会有呢啲娇嗲出咗嚟咧？ 我忙嘅时候你唔好烦我，想见你嘅时候可以嗲到你死嗰啲。 好似有中晒头先嗰两样啊，系啊，刚强嘅就系佢好忙嘅时候， 你唔好搞我， 唔好搞啊， 嗲到死嘅程度系可以去到， 即系我可以好黐你，或者可以好系一个好尽责嘅女朋友，但系当我忙嘅时候就我唔可以接受你阻住我忙。嗯、 你最嗲嗰次做过啲咩咧？ 唔好话嗲啊，我觉得我做过近期比较浪漫嘅事情系。哦、可能我男朋友24岁生日，我准备了24份生日礼物，但我是有由即是他即是有 theme 的了，即是可能他出世啊，到之后他经历了什么，每年都想一个礼物的。 哇，厉害，只是24都够正，而且这些真的很电影情节那些。 人就很浮夸。 女神实验。 女神实验的一个情景的题目，咁啊，俾 Shelly 咧就睇下你会点答啦。 系咁，如果假设你今晚要通顶嘅话咧、嗯，你究竟会准备啲咩啊？即系例如可能会买定咖啡啊、薯片啊、朱古力啊，定系你会有啲咩嘅准备咧？ 带定对袜出去啊！ 我要瞓觉， 佢又嚟啦，开始我要瞓觉， 好嗲啊！ 系啊，唔制我要瞓觉。 你会准备啲咩呢？如果今晚要通顶啦，做嘢啦， 会准备首选系食物啊，即系可以食无穷无尽嘅嘢嘅，我一定会准备食物。 有个边类型呢？即系有啲人系要食一啲咸嘅，有啲人要食甜嘅， 饭类 啊。我可以捉唔到佢个人啊！ 一路通顶，一路食焗猪扒饭。 个重点系当佢今晚要通顶拍嘢啦，拎嗰个袋出全部都系 有六个饭盒啊，有鱼香茄子啊， 大佬烤鱼嘅饭， 点解系饭咧？ 因为我平时开工咧，即系工作人员或者我嘅同事，佢哋都习惯咗我系会盯我食完我盒饭，我系盯住佢哋盒饭，究竟佢哋食完未食完，唔好浪费我食埋佢。跟住嗰啲早餐啊，又系喂你食完你嗰碗，使唔使食多一盒饭啊？即系我系真系。好中意食呢啲好實在嘅食物嘅、 嗯，你食好多嘢嘅。 我可以 你同事 瘋狂點 點頭啊，好似人哋嗰啲車頭公仔咁樣， 係咁點係咁點，唔會停嘅， 不停喺度食嘢咯，係。 但係零食你就唔係好好嘅， 我唔中意食甜嘢嘅。 哦、OK， 嗰、個量係可以多到點樣樣咧？ 我之前讀緊大學，即係可能温書嘅時候，除咗好多咖啡，我就會 non-stop 咁樣嗌外賣咯，可能一晚可以嗌到四。五次外賣，飯同粉麵咁樣， 又清曬嗰個。 俾你揀，俾你揀，我就做一晚嘢咧，我應該大概食四至五排朱古力嘅。你覺得我離譜啲定佢離譜啲啊？ 佢啦，好明顯，好明顯都係佢呢個。 咁除咗飯之外，夜飲嗰度有冇要求咧？老火湯咁 樣。我都唔中意飲湯。 再加一份落去，變湯飯。 咖啡咯，因为我大学嗰阵时饮 Red Bull 饮到已经系完全冇用， 冇晒， 系啊，跟住而家中意饮咖啡嗰阵味咯。 你做嘢为咗达求嗰个嘅高效率同个专注有沒有，有冇话要开音乐啊？定系又要点样？又要着住对袜啊？又剩嗰啲噶？有咩方法去到提升自我嘅专注力呢？因为我哋点解谂呢个问题呢？除咗就系我呢排挨夜之外咧，就我食咗个字嘅，正所谓字律师律师。有个自律嘅大师，咁系咪好自律嘅咧？啲律师全部都，因为你啲嘢拖下咧，你一定做唔晒噶嘛。 我觉得我唔系一个超级自律嘅人嚟嘅，但我系会被环境逼使自己变得自律嘅人嚟嘅，因为嗰阵时读书系真系。啲人係明明第一堂八點咁樣啦，佢哋五點半朝早就起身早自修，真係自己喺間宿舍度自修噶啦，自修到八點咁樣。咁我見到啲同學咁樣，我真係覺得自己輸人一條街。我覺得我唔係自律，但我唔認輸，即係唔可以差過你。 但依然用呢個聲，我唔會輸俾你嘅。 恭喜師友。 嗱，嚟到我哋访问最后啦，咁我哋准备礼物咧就送俾 Shelly 嘅。 我话俾你知，今日嘅呢条题目啊，我觉得算系我哋百几集以嚟其中一条最难嘅题目。 系啦，请讲。 我要一份灵异嘅礼物。 原因就是 《鬼探前传》啦，咁系一个偏灵异类嘅电视剧啦，咁所以我都希望 扣翻个主题， 系咯，同埋我都想睇下究竟灵异嘅礼物可以系啲咩？ 我想知道一样嘢咧，即系啱啱都提过个心理测验，我一个好专注，即系好留意细节嘅嘢啦。我见你有带水晶，系你信呢方面嘅嘢，定系呢啲纯粹普通饰物嚟嘅？ 我冇特别信嘅，但系因为妈咪俾我，我就有带。 你嗰三条系分别代表 有姻缘同埋有事业嘅，但系详细去有啲咩作为我就未清。 但系你有冇同妈咪讲我2020年之前系唔会拍拖？你俾我系冇用嘅。 有啊，跟住佢话唔紧要，姻缘呢啲嘢要慢慢浸。 要储噶，唔系2020年12月突然间弹出嚟嘅。 系啊嘛， 大家2020年12月去 WhatsApp 佢，无啦 Instagram 收到一堆嘅 inbox 啊。 你姻缘到啦， 我就系你个姻缘啦。咁啊，大家自己报佢可以。嗱，呢个灵异啦，其实真系难搞嘅呢、這个，即系太灵异，我觉得太唔老礼咧。 你谂过啲咩？ 我咧就去嗰紫茶铺度行咗转嘅，我真系好少行紫茶铺。咁我見到嗰啲嘢咧，就真係好靈異啊！又覺得你冇人攞住個紙扎嘅 MacBook 走啊，佢真係部 MacBook 好靚，我有啲想買。 真係好靚， 其實真係好靚。 得紙扎嘅咩？ 係啊，好真㗎， 好真㗎，有埋叉電器㗎， 佢仲識鐵同冚埋㗎。係 啊，睇嚟你好想要喎、啊， 睇嚟你好少抱呢個紙扎鋪啊，都合理嘅。 我哋逃開我哋。我有諗過買簡簡單單買本鬼故書，但實在太冇 誠意啦。咁咧， 我覺得佢特登出條題目考我哋。如果我哋咁樣， 係啦。咁所以呢個咧，其中一個鬼故經典情節咧，就係、是、咧有呢個彈彈波。所以我今日就買咗一個彈彈波。而通常咧，鬼故情節就話彈彈波打一打咧，攞個上手費係 個 人頭嚟嘅。所以呢個係個米奇老鼠頭嘅彈彈波啦。你啊彈下彈下就係、是。 唔得呢个，完全冇嗰种，因为太得意啦个米奇老鼠，你完全冇嗰种嘅可怕。如果你 key 你个样上去， 你幻想下嗱，佢中意熄晒灯、拉晒窗帘乜，夜晚间房个波喺度，哦，其实都惊、 有啲 feel， 有啲 feel。 因为我哋呢度都有盛传，有同事见过有弹弹波出现嘅喺楼，夜晚。 转头带你去啊！ 系啊，话你听边度？ 唔使啊， 太有心啦！ 又开呢个题目，自己缩 系啦，又惊喎、啊。 好啦，到我啦。我呢個咧就係尋日同啲同事傾起，跟住忽然諗到、啊，不如買呢樣嘢啊！即係就算佢唔係靈異咧，都係一件用得着嘅嘢。 係咪有靈同埋有異啊？數目字， 首先 你係咪食呢啲？ 首先第一樣嘢 咩嚟㗎？ 報紙，跟住就係重點啦。我買一隻碟， 跟住 碟絲，啲人係鋪報紙。同埋 系用报纸咧， 系报纸啊！有啲系用报纸噶，跟住然后摆只碟喺上面咯， 系 咁然后佢就会喐噶啦。咁如果你话唔，你话惊得仔嘅，咁啊净系要只碟咯。我有谂过， 用啊！ 我有谂过，摆多1蚊落去噶，银先啊， 摆支笔落去，笔先啊。入你点玩都得，可唔可以打开睇下只碟咧？有冇咩特别碟噶？ 我冇噶，我纯粹贪佢靓嘅啫。呢、這个系嗰啲樱花公仔咁样， 好实用 啊！ 咁、 啊、 我觉得你 中意饮咖啡，因为系咖啡杯啊。 因为你笑完之后，笑完之后起码只碟真系拎得走啊。 系啊，你冇碟先系热。 冇啊。 哦， 我哋转头一人摆只中指落去。 系啊，试下啦。 只碟就喐噶啦。 嗱，平时咧去到送完礼物之后，我哋都会问女嘉宾一个问题：如果两个男仔真系追你送呢份礼物，你觉得点？但我觉得今日唔系好适用啦。纯粹收到两份礼物，你又出灵异题目啦？你觉得呢两个边个会赢呢？你自己觉得？ 呢个？ 咦，弹弹波啊？ 系啊。 哎哟， 系因为佢有米奇老鼠。 你系中意米奇老鼠啊？ 系啊，我之前系会每一个星期日都入迪士尼 嘅。哦，早知道我买只米奇老鼠嘅碟啦。 唔系，你 个米奇老鼠个头喺度边 啊？有冇米奇老鼠？有冇迪士尼新闻？可能你有机会赢。 有特朗普咯。 我以为佢个碟仙好有嗰个灵异感觉添，终于俾我撞棍撞中一次啦！你中咗咁多次，个报纸就算啦、 啊。我觉得我发挥得非常之好啊， 我觉得都 OK 嘅。系啊， 佢系 creepy 嘅， 只碟可能佢唔攞走，太 creepy 嘅关系。 放心，只碟系今日买嘅，OK 嘅。 今日再次多谢 Shelly， 谢谢你， 多谢你哋。天天意识要负重。 多少斗争与内讧，跳转的时钟，到我困于一场噩梦。看我活进外太空，世界绝不分轻重，放开惶恐，拖紧惶恐，灵魂如何浮动？怨天也没作用，一切没作用，我心碎被煽动，心碎像错乱迷宫。 我哋系会抌啊沈欣怡嗰条片咧上到抌条片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嘅，咁可以大家睇下佢玩我哋嘅嗰两份礼物咧，系个过程系点啊？ 同埋早两日都摆咗啊，大家睇 Facebook 同 Instagram search 我是你啲后援会，你会发现咧拍片嘅时候，佢透露咗原来佢仲有另一个择偶条件啊，哨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并在听朝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在凌晨开始对600亿美元美国货品加征关税，以报复美国早前对中国2500亿美元的货品加征至到最多 25% 关税。加税清单超过5000种美国商品，税率由之前的 10% 上调至到最高 25%。 在北京，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表示，美国不断升级贸易摩擦，损害中国、美国和世界利益，又表示美方加征关税对中国外贸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总体可控。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修订逃犯条例。议会阵线欧乐轩询问当局，假如修例获通过，政府会怎样处理在澳门被判监的华人置业前主席刘联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欧乐轩追问台湾杀人案是否个别个案，是否只是讨论台湾杀人案，不讨论刘联雄案是否对人不对事。李家超说没有讨论杀人案的细节，而任何移交请求是要由其他司法管辖区提出，特区政府在案案情等因素处理。乡议局选举正副主席刘业强在没有对手下连任主席，由于选举主任只是收到刘业强一份有效的声明书，他在没有竞争之下当选，任期四年，由即日起至到2023年5月31日。至于副主席大埔若干候选人分别有李耀斌、林奕权和莫锦贵， 而南約的候選人分別有林偉強和黃文漢分別參選。由於大埔約和南約有多於一個候選人，選舉主任宣布要進行選舉。上水屠房再發現內地豬隻感染非洲豬瘟，大約4700隻豬需要全部銷毀。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要求當局暫停輸入內地活豬，直到內地疫情受控。黃碧雲說，這個是短期內第二次因為非洲豬瘟問題要銷毀屠房所有活豬，估計政府要再次賠償過千萬元，將來可能再有同樣情況要再次銷毀豬隻和賠錢。他說政府表示內地當局會把關，但問題是做得不好，內地海關理應可以堵截有問題豬隻供港。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慢车龙尾近海丰园，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接近太子道西。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仍然系挤塞车，龙排到李郑屋游泳池。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深水埗嘅桂林街受到爆水管影响，而家去南昌村方向介乎大南街至到荔枝角道嘅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要求就提醒你，单车径只是给踩单车的人士使用，行人在单车径无论是行路定跑步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根据香港法例，任何人都不可以在业务过程中向18岁以下人士售卖或供应酒类饮品。零售商必须在店内贴出有关告示。顾客在网上或打电话购买酒类饮品时，一定要作出年龄声明。自动售卖机亦不可以出售任何酒类饮品。上卫生署网页 taco.gov.hk 了解详情。 有些人叫我不要挂着搞笑。I really want to try. What do I do to waste my time? 睡觉啦。不过逢星期六我都是睡到十点。因为逢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诗芬和崔杰彤的周末有情人。每次听的时候 ,I really want to stop the time.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李敏、崔杰彤、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3:37，报埋天气啊，唔该，报天气啊， 30度啊，外面气温，相对湿度76%。 系咁啊，我是你的后援会咧，今晚会联同呢个师兄祠堂咧，就会一齐睇波嘅， 系 睇呢个嘅欧联决赛。 讲到好似好劲咁两个节目，唔系其实只系四个，唔系你三个加我啫嘛。 仲有生活进行式啊，我哋捞埋。 系 啊，阿斌得一个节目啫。 哎呀。是我哋三个都有两个节目。 是啊。 哎呀。 阿斌出面揾够啦。 劲㗎嘛。 佢都俾你揾下嘅。啊问阿斯芬睇唔睇都好喎。 係呢。 I really want to stop 斯芬。 I really want him to join us. 佢利物浦嘛。 佢利物浦。 所以好好睇。 但呢有啲球迷呢如果係自己嗰场波呢即自己嗰个球队参与嗰场波呢佢会唔想同人哋一起睇㗎。 因为避免争拗， 系啦，避免，而且佢个人系会好 tense 噶，佢睇嗰场波。 系 我个 friend 咧系皇马嘅球迷嘅，过去三年欧联决赛我都冇同佢睇过，就系、是、由于佢要自己一个喺屋企好专心地睇咯， 佢唔想有其他人骚扰佢， 系唔想有人骚扰啦，而且佢话佢嗰个脾气同埋佢嗰个精神状态系会好好绷紧咯。 其实你都系啊，见识过啊，当年巴塞对皇马。我哋喺阿家富 studio 睇咧，记唔记得有一次啊？ 我唔记得喎。 嗰阵时你掉嘢噶嘛？ 哦， 你掉碟啊，定唔知掉咩？跟住我哋几个捉住你，明明我系中意巴塞，我都好冷静啊。跟住我同阿斌啊、老拎嗰啲即刻话攞走晒佢身边所有可以掉嘅嘢。你自己唔记得咧？ 我记得，我又记，我反而记得另外一次咧，系西班牙20嗱对上嗰届，啱啱嗰届系2018年啦，即系2014年。佢咪第一场系惨败俾荷兰，唔知几多比零嘅。我系争啲抌烂咗我个 friend 屋企嘅所有碟咯。 你知道你嗰人噶啦，你讲到好似人哋先会咁样，明明你自己都系。 但系我哋去翻啲同恋爱有关嘅嘢吓，即系呢啲体育嘢就留翻喺 你体育先睇啦， 体育先睇啦，系啦。好啦，如果同女仔睇波咧， 哦。 我发现都几多女孩子有留意今晚嘅欧联赛事嘅，即系唔系欧氏中亲会联赛杯啊，系真系欧 洲 联 赛冠军杯 系啦。 系 除咗欧海顺之外， 阿杨振华都会， 都好多人睇呢个嘅欧联嘅。咁如果同女仔睇波，有冇啲咩嘅 tips 咧？ 哦， 而家即刻话你知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今晚欧联决赛系一个好机会约女孩子睇波噶。嗱，约女仔睇波呢啲咁简单嘅嘢咧，就唔系我哋嘅推介嘅。我哋系要推介你，教你点样可以同啲女孩子一路睇波，一路咧有多啲嘅身体接触。其中一样嘢就系支持球队啦。嗱，并不是投其所好。支持个女孩子鍾意嗰对，反而係要支持佢唔鍾意嗰对。点解呢？个原因其实好简单。当你睇睇下波嘅时候，见到对面队嘅球员铲跌自己嘅球员嘅时候，你就会激动起上嚟，拍拍佢膊头，就话哇咁矛㗎。咁好多时呢，女孩子睇波，当佢激动起上嚟嘅时候，佢又会还返你一下，你又还返佢一下，咁咪多咗啲身体接触囉。呢招几好用㗎。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嘅就係今晚睇欧联决赛，记住支持个女孩子对面嗰队呀。笨读兵团报告完毕。笑咩呢？ 我知你啱啱嗰下同个女仔讲，哇！你嗰对金毛嘅，睇紧教育电视咁样， 嗰啲 API 都系咁样噶。 陈生，你支持嗰对金毛嘅？ 系啊，黄太，我哋球队嘅作风不嬲都系咁啦。 API 都系咁啦。 系，我呢个系咪你有亲身经验？ 我试过嘅，再对上数一次。即系2014年再上嗰届， 2010年 嘅世界杯啦。咁话说咧。当时我仲系一个中六嘅学生， 系 啦，中六嘅学生。咁嗰届好似系德国赢波嘅最尾。 嗯， 中六嘅学生咧， 想屋企睇波咧就有啲困難嘅，即係屋企冇有嗰啲咩收費電視啦。咁我去咗邊度睇波咧？勁啦！ 去咗女仔屋企啊！ 我參加咗當時有台嘅1872遊花園喺商場睇波嘅活動。 哦， 打咗上去攞波飛。 哦，成功咗嘅， 成功攞波飛。好啦，攞完波飛之後咧，四張飛嚟嘅，咁就兩男兩女去啦。 係， 咁咧。个男嘅系我揾嘅 ，OK， 系啦。个女咧，即系另外嗰边个女孩子咧，就嗰个女仔揾嘅。 个女仔另外你一个就你识嘅，一个就 唔系。其实四个都识嘅，四个都系中学同学嚟嘅。咁、 哦、 只不过另外嗰两个系真系嚟陪衬啫。 系 系啦，咁我 你想追个女仔嘅？ 对其中一个有兴趣嘅，系啦。咁我主动约咗佢先啦。咁我话你揾多个女孩子陪你啦。好啦，咁我个坐法就自不然系两男两女咁坐啦，即系以一个。两个男仔坐埋一齐，两个女仔坐埋一齐，咁我就同我心仪嘅女孩子 就 坐埋一齐啦。 嗰两个就好惨啦，完全被隔开。 系啦，咁啊嗰场波咧，我记得系阿根廷嘅，唔记得对边队啦，但我记得阿根廷。点解咧？个女孩子系中意阿根廷嘅。 嗯， 咁我决定咧就支持对面队啦。 系咩嚟噶？记唔记得？ 系德国定系荷兰定系咩咧？唔记得咗啦。 总之系对面队啦。 系啦。咁、 okay、 咧，永远咧。 你一早 plan 好咗系要支持对面噶啦， 呢个系我机缘巧合之下咧撞到出嚟嘅嘢。嗱，我嗱，即你应该话以一个中学鸡嘅感觉咧、嗯，你去追女仔，其中一个感觉你要同佢叫做咩啊？作对系啦，要同佢作对，先至有嗰种 feel 嘛。我发现呢种作对咧又几有用喎。例如咧就系、是、真系好似啱啱话斋啦。例如嗰阵时系咪仲已经有美斯咧？2010年 有 系啦，你假设美斯啦，系啦，美斯俾人铲跌咗咧。佢真係好大力咁拍落我大髀咁樣，哇！你嗰對咁矛嘅，即係有呢一種嘅身體接觸，咁然後咧，我嗰對啲人俾人鏟跌咗咧，我又拍佢大髀喎，哇！有呢種身體接觸㗎， 拍大髀咁多地方唔拍，你拍大髀， 咁我男仔就可以拍心口嘅，女仔有啲尷尬， 所謂拍曬心口咁 拍。背脊又有啲尴尬，拍落块面又尴尬。我见佢拍落我大髀先。 哦，你拍翻，我 拍翻， 你系都系你睇佢出边招，你用翻同一招。 系啦，咁就多咗啲身体接触嘅，而且大家嗰晚即系平时咧，嗰位女孩子系比较酷嘅，唔系点出声。但系当佢见到佢嗰对波俾人侵犯嘅时候咧，佢好激动同我倾偈嗰种咧，你未见过佢嗰、那个 咁肉紧啊， 系咁肉紧，而且佢同你倾偈可以咁有情绪啊， 系。 所以我觉得是拉近了关系的， 同埋当佢咁有情绪的时候呢，就你会有交流啊。 是啊， 即是你嚼返佢，佢又嚼你，但那种嚼嚟嚼去呢，有种 sweet 喺里面。 是啊， 因为另外嗰两个 friend 真的好惨。 所以我到而家都有啲回味嗰场波㗎。我仲记得喺将军澳一个嘅商场嗰度睇。 是。 是 好啦，我剛才又諗啦。咁啊，啱啱嗰啲就好似打情骂俏耍花枪。 是啊，其实是咁样嘅。 咁万一啊，你睇波嘅情绪啊。就好似你啱啱讲你嗰个皇马嘅 friend 咁，真系会好疯狂，当你今晚你同个女仔系一个支持利物浦，一个支持热刺咁啦。 呢度咧就两个因素要留意嘅，第一个就 系、 是、首先睇下你本身个性格啦。 系啊， 即系如果系我嘅话，我系不会揾一个巴塞嘅女孩子做我女朋友嘅。呢个第一样嘢啦，所以咧我好记得嗰场波咧就一定唔系西班牙对。阿 根廷 噶啦，系啦，所以我先至够胆约佢嘅啫。好似冇记错系德国嘅，但唔 sure 啦呢场波。咁所以咧，你系要拣一场你唔系有太大嘅喜恶，系啦，唔好有太多个人情感，而且你要知道你嘅球品系点。所谓嘅球品唔系你踢波嘅球品， 系睇波， 系你睇波嘅球品。即系有啲人揸车个车品系好差嘅，我哋公司有一个啊， 佢平时冇乜嘢噶， 平时冇乜嘢噶，好公子噶，系唔好讲边个啦， 好公子啊，总之， 咁但系有啲人咧就系睇波嘅品就好差嘅，系、嗯、啦，我系其中一个嘅， 我知无端端攻击人身攻击人哋嗰啲成对波，你成对波唔好叫咩狗啦，咁样直情系嚼落去，咁但系好啦，你系试过约一个。那个女仔就本身喜欢阿根廷， 是 有没有试过约那些女仔她本身看球就没什么特别的喜好，纯粹是因为趁着大时大节这样约她出来。 我今天呢有约一个女孩子行山的、 嗯、 约她明天行山、 嗯、 不应该这么理解啦，很尴尬我这么说。 我係喺個 group 度問有冇人會聽日行山，咁好多人嘅。咁其中一個女孩子就覆咧，今晚佢要睇歐聯決賽，就未必會聽日行到山，因為太夜啦。咁我就好奇，啊睇唔出你會睇波喎。咁當然啦，呢啲大賽會睇嘅。咁原來都幾多女孩子真係喺呢啲即係。即大賽好似世界盃決賽咁，真係會出嚟睇波嘅。咁如果咧佢嗰個嘅情況唔係好似我啱啱所講嘅，佢對某一隊球隊有起惡咧，我覺得男孩子首先有兩樣嘢要注意嘅。 第一， 都係你嘅球品，係啦，唔好發咁大嘅脾氣住先。係啦，雖然如果嗰隊波咧真係你好中意嘅，咁你唔好約佢睇啦。你即我唔要赢波啦，你起码唔好输波先咯。即系喺个嗰个爱情嘅角力上， 冇错， 系啦，你唔需要进攻得胜，但系你唔好防守失败，系咪先？所以你算啦呢、這个位。好啦，第二个位系咩呢？我觉得唔好太多好学术性嘅讨论， 即系表面啲， 表面啲。嗱，你千祈唔好喺嗰个位懒型。其实我好怕嘅，即系我如果我系男仔或者即系我系女仔，我去听咧。我好怕啲人好学术性咁去讨论咩叫越位嗰件事，就好似咧， 千祈唔好乱嚟。 系啦，嗰件事咧就好似你睇戏咁样，其实好似睇戏啫嘛。即如果对于一个女孩子佢冇起恶嘅话，佢睇场波 同睇场戏， 同睇场戏差唔多啦。你试下我去睇场戏，你不断喺隔篱分析，假设嗰套系《火影忍者》剧场版啦，我不断喺隔篱同你分析一下究竟个主角点解呢个时候会出九尾？点解嗰个时候佢老豆会死咗？呢、這个时候点解嗰个女主角会出嚟救佢？你都觉得烦啦、 啊， 系咪先？ 我嚟睇波啫， 我嚟睇波啫，你唔好咁多嘢啦，我知道你咧。咁所以咧，系不宜抛太多嘅书包， 冇错， 反而系要拱佢去咧，嗰、那个情绪位啊，拱佢去。嗱，你揀一队嚟支持，我哋玩个 side bet， 睇下边一个嗰队 边个赢，系啦。玩呢啲小嘅 game 仔系啊，几开心！ 如果今晚你得几个男仔自己去睇波，唔紧要，喺现场睇波嘅地方揾下啲形单只影嘅女士，睇下佢支持 冇噶，我觉得冇嘅，形单只影 咯。你两个男仔对两个女仔，好似你嗰次咁咯，系啦，我觉得系会有嘅。尝试下用呢个方法，呢、這个我觉得都几好， 我觉得可以试下， 可以。 不如我哋今晚四个唔好去喺屋企睇啦， 系啊， 我不如落酒吧睇我哋， 然后睇下边一个会成功啊！ 我买零公子赢， 佢支持边啊？佢唔使支持，佢坐喺度已经赢啦。 好，但系呢度所有嘢咧系有个大前提嘅，所有教你嘅嘢就系个球品问题啦， 冇错啊， 唔系男仔嘅球品。是个女仔的球品， 会不会咬人？ 或者她对于那队球队有几喜爱？嗱，我那位女孩子咧，佢不是太即佢喜欢阿根廷，但未到去死忠嗰个位置。如果那个女仔咧系嗰队球队的 die hard fans 咧，你就不能跟她玩呢一招啦。 系啊， 如果不是的话，她真的会黑你面嘅。 佢真系咬你，我觉得。 所以如果今晚你系同以下呢位嘉宾睇波的话咧，麻烦你同佢一起支持利物浦。究竟佢系边位呢？我哋听一听啊， 冇声嘅。 Hello， 我是杰玲啊。咁我当然啦，主观希望今晚利物浦可以胜出啦。咁但系咧，客观啲咁睇咧，其实决赛嘅嘢都系一场过嘅。尤其是咧，利物浦同热刺咧，大家英超对垒过咁多次咧，大家都好熟悉大家打法噶啦。咁所以我自己睇其实。計落都是五五波嘅咋，咁唯獨是優勝少少嘅，可能就是利物浦比較多決賽嘅經驗啦，尤其是上年才打過歐聯嘅決賽，咁可能對於球員嘅心態上咧，佢哋會應付到或者臨場嘅應變，可能就會優勝少少。咁當然都好睇教練嘅部署啦，因為實在真係太熟悉大家嘅打法，究竟揾唔揾到個弱點咧？咁就好睇高普嘅力量啦。咁當然啦，我覺得。我覺得作為一個球迷咧，最重要都是團結支持隊波啦。今晚咧我就好開心啦，我就同球迷會佢哋咧一起搞咗一個有570人嘅睇波 party 啊！咁我相信我哋咧都喺香港有一個小型嘅雁飛路幫球員打氣啊！加油啊，利物浦！ 千祈唔好以為我哋喺邊度偷佢呢段聲， 係 我親自問佢講嘅。係 我哋其中一位嘉賓，我哋嘅 ex 潘潔玲小姐。 冇錯，佢係呢個利物浦 嘅大客 fans 啦，所以我覺得不能同佢玩呢一套嘅。 同埋你 嗱，你 feel 到佢啱啱。 一开始 分析啊， 佢一开始好持平噶，五波，但系后屘嗰三十秒都系支持利物浦嘅。 你知佢唔系啦， 你又知佢佢系扮持平啦。 如果你冇乜 preference， 今晚你就屋企佢嗰边啦。 如果你系对杰灵公主有兴趣，麻烦你今晚支持利物浦。 嗰度五百几人啊， 佢嗰度五百几人， 大佬，你谂下你有几多人？佢五百几个，你点同佢玩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晚欧联就嚟到尾声啦，利物浦大战热刺嚟讲咧，我系想利物浦赢嘅，原因非常之简单，因为佢赢咗我对巴塞咯。当晚见证住艾菲路奇迹，俾佢反击四球，系抵输嘅。咁唯有将捧杯嘅愿望寄托喺利物浦手上啦。而另一种谂法就系、是，我所输嘅球队唔希望佢再输俾其他人，潜台词就系、是。我只是输了给一队欧联冠军球队。你想想，如果他输了给热刺，换言之即是今年巴塞的实力是低过热刺。说到尾都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的。既然说到精神的层面，有另一种矛盾就出现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追捧一队球队是由于喜欢某一位球员开始的。当年我好喜欢嘅球员就系朗拿颠奴，顺理成章就会睇埋巴塞啦。但纠结个位嚟啦，当细哨离开咗巴塞，虽然我都仲会继续睇巴塞，但呢一队巴塞已经唔同啦。发展落去，成队波经历几代嘅教练啦，球员嘅转换都好，踢法风格都唔同啦。如果唔系，都唔会有而家嗰个称号，系咪先？成件事就好似个女仔由当初拍拖。到拍咗几年落嚟之后，发现已经变咗第二个人啦。咁究竟我仲应唔应该同佢继续落去呢？所以今日嘅呢一首歌，唔单止系想预祝咁多位利物浦球迷今晚捧杯嗰种兴奋，亦都系送俾咁多位拍紧拖但系已经度过咗热恋期嘅男士噶。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long, long. When you walk.Through a storm, hold your head up high, and don't be afraid of the dark. At the end of a storm.There's a golden sky and the sweet silver sound of love. Walk on through the wind. Walk on.Walk on, walk on. 介绍下呢一首歌 即系你咪抱一班球迷都攞嚟做活歌噶啦呢只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啊！ 系送埋俾阿杰玲 B B， 冇错。 我见啱啱论坛有人咁称呼佢啊，杰玲 B B， 杰玲 B B 啊！ 我都同佢亲密咗呢个关系， 因为叫佢 B B 啊嘛， 叫咗 B B， 我叫你阿一 B B 系咪亲密咗？ 识你咪 冇啊！ 好啦，送埋俾今晚嘅利物浦球迷， 系 亦都送俾，应该话送埋俾所有嘅足球球迷啦。 嗯， 希望大家今晚睇完波之后翻屋企系 never walk alone， 因为叫车今晚，我今晚叫车， 千几要坐车翻屋企啦。好，我哋系时候咧宣布下星期嘅嘉宾啊，究竟我哋下星期嘅嘉宾系边位呢？好，预备，三二一。 星星头，你咁中意干净，如果洁净程度嚟讲十分满分，你会俾几多分阿一呢？ 阿一呢个洁净程度呢，表面俾人感觉可能佢系二三咁样嘅，但系呢，我觉得佢应该系有八嘅。 Hello， 我是星星兔星星 Rabbit，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这个洁净程度你又觉得几多呢？自己 其实他讲得都几啱的，即是讲我一阵间那段你会听到比我评分， 不如听你那个先， 听埋我那个。 星星兔，你咁鍾意干净，如果洁净程度嚟讲十分满分，你会俾几多分波城呢？ 波城呢应该呢佢表面俾人感觉呢佢有八嘅，但其实佢真实呢係得二三嘅啫。 Hello， 我係星星兔星星 Rabbit，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啦，提起呢个嘅洁净程度啊，首先即係宣布我哋下星期嘉宾系星星 Rabbit 啊， 冇错， 大家可以留意。咁但係提起呢个洁净程度呢，我本身都同意佢个说法嘅，即係我睇落好似有啲污嘢， 冇错、啊。 但其实我屋企有好多嗰啲咩洗头水 啊， 啊， 又护肤产品啊， 冲好多凉洗好多头 啊，啊一日冲两三次啊，有时嘅时候。咁、但係呢经过寻晚呢同两位师兄呢走咗去嗰间酒店住之后呢， 你发现你都唔系好干净。 我发现唔系，应该咁理解，我对于污糟嘅程度呢个接受能力都几大。 哦，佢哋两个反而唔得。 嗱，阿玲就一定唔得啦，阿斌都还好嘅。咁但系我第一时间即刻谂起你， 系 我谂起你都应该可以一齐入去住，即系你份人都污糟底噶嘛。 我去好接受程度好高。 系啊， 即系我表面好似支支正正，但有时翻到屋企咧，可能我冇冲凉。 不过我哋试下下个星期唔冲凉翻嚟做节目啊， 试下 试下，睇下大家闻唔闻到臭味啊。